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夏日熱辣辣，吃西瓜消暑解渴。 大家好，我是烧肉夹仔，咁啊记住留意 Red 嘅先。 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 话时话 Red 嘅先系咩嘅？ 他要喝珍珠奶茶。 熱辣辣，熱辣辣，熱辣辣，好熱好熱，冰淇淋果。 我带环游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粥牛肉好食，都系红色。是爱是爱是爱，整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是啦，老婆仔都走埋，话斋话斋话我斋。 好啦，开始呢个5月10号嘅北上频道啦。咁、啊，母亲节啊，今日 系啊， 我哋录紧音嘅时候咧就系、是、母亲节、嗯，你听紧嘅时候就过咗噶啦，母亲节。咁、啊，我哋就 都未系啩，都应该唔系听紧嘅时候。 咁有啲系后少少听噶嘛。咁、今日净系得我同阿迪喺度嘅。咁啊，刁文牛咧就应该有啲事啦。咁、啊，今日嘅话题就先讲母亲节先啦。 系啊， 母亲节就 我都有啲嘢问，其实 例如咧。 大內地有冇母親節呢家嘢㗎？ 有啦，內地慶祝曬全世界嘅節日，咁我哋講過啦。你應該調翻轉問內地有咩節係冇慶祝嘅？ 復活節咯， 嚇、啊！ 復活節咯， 復活節 冇啊，冇乜復活節㗎。 好難講㗎，其實嚴格上都有人慶祝㗎。 嚇、啊！ 即係你喺復活節，你都會喺大陸買到復活蛋㗎。OK， 啊，不過知唔知道復活節嘅真體咁解啫嘛？即係。睇你點睇嘅，譬如話你嘅定義啦，聖誕節冇啊，聖誕節冇假期，咁你話咁你話內地有冇聖誕節咧？嘅有啦，大佬，係咪先？即係嗰啲可以藉住一個節日，可以有有個藉口慶祝啊，癲狂一下，係啦，冇錯啊。雖然你睇到啲官樣文章就梗係話呢啲係外國嘅節日啊，嚇、啊、或者唔應該慶祝咁，但係實情係真係有人慶祝噶嘛，咁、啊啊、所以其實內地真係冇乜節日冇人慶祝噶喎，咁啊點解會講下母親節咧？咁啊今個母親節都幾得意嘅，由翻我哋個總理講起啦。咁總理就喺母親節挨住做母親節嘅時間就講咗一個。媽媽嘅故事啦 ，OK， 咁喺5月6号咧，國務院嘅常務會議裏面咧，咁啊李克強咧就其實就講緊個 topic 個議題啊，就係講緊咧呢個簡政放權嘅，即係喺兩會期間佢其中提嘅一樣嘢就係今時今日要簡化啲程序啊嘛 ，OK， 因為啲好多嘢啲程序太繁複，咁佢就喺個會議度啊講咗三個故仔嘅，其中一個故仔咧就好多人後尾時候都談論咁嘅古仔，就咁佢又咁講嘅，佢就話咧，佢咧就睇到有一家媒體嘅報導，咁啊有個公民咧就要出國旅遊啊，佢用公民呢兩個字啊，其實可以拉佢噶。OK， 喺中國咧，共產黨咧 係 冇公民㗎嚇，啊呢個得閒可以再解釋俾大家聽啊！我哋嗰啲維權律師嘅蒲志強啊，啲坐監嘅時候咧就已經爭論過呢個名詞啦。咁但係總理講嘅冇事啦，咁佢就話有個公民就要出國旅遊，咁啊需要填寫咧緊急聯繫人啊，這個好普遍㗎呢樣嘢就，咁佢就寫咗個母親嘅名字，咁結果咧有關嘅部門咧就要求佢提供嘅材料。咩材料呢？就是、證明呢你阿媽 系你阿妈， 你 妈是你妈。咁佢话呢个佢话喂点样证明啊？简直系天大嘅笑话，即系总理咁讲啦。咁啊，人哋本嚟就只系想出去旅游放松放松，结果咧。呢啲办事机构呢就到底都系出于呢对老百姓负责嘅态度，亦话系故意俾老百姓即系设置一啲障碍刁难佢哋呢，咁佢就话即系应该管嘅嘢就冇管到位啊，但系对一啲唔应该管嘅嘢呢就伸到隻手呢就鬼咁长。咁呢个古仔呢就呢几日呢其实呢喺网上啦，无论啊内地啦嘅都炒作到嚟到香港啦，香港嘅媒体都有報道過呢、這個即係呢件事啦，咁就當佢一個趣聞咁睇啦。咁同埋呢就其實都唔係就當然就唔係從返母親節講母親有幾偉大啦，就講緊嘅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所謂叫做奇難雜症啦，症就係證件個症啦，即係話喺內地呢其實你好多嘢都要辦證㗎嘛，譬如話曾經我記得呢早一兩年前咧，譬如廣東省咧，我記得喺廣州有政協咧，即係為咗你知每年啲政協冇嘢做噶嘛，咁一開呢兩會嘅時候咧， 神仙方案 就諗啲方法出嚟，係啦，整啲方案，跟住然之後吸引，其實都係吸引啲傳媒嘅眼球。咁其實曾經有一個名啊，唔記得佢啦，咁但係佢就好堅抽啊，佢咧就喺開兩會嘅期間咧，就喺個即係廣州嗰、那個開會嗰個地方嗰個大堂咧 ，OK。佢就擺咗張好大張嘅台，張台真係鬼迷咁撚大張，跟住然之後咧，佢就攞咗一卷嘢出嚟，一張嘢卷埋一卷，咁即係你幻想下咧，就即係好似，咦，係咪呢個官員想曬下自己啲家產，攞幅唐伯虎嘅清明上河圖出嚟咧？咁拉，即係一打打開，已經係咪清明上河圖？唔係，對唔住，原來就係一個咧，好似個地圖咁樣嘅，就係話你由你出生嘅時候咧，開始攞呢個出生證。然之後呢就一生人究竟攞幾個證，咁呢就大概好似唔知400個左右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呢佢仲有第二幅圖㗎。第二幅呢就叫做呢就唔係叫清明上河圖啦，叫做呢、這個叫做一生蓋章啊，唔係叫做蓋章圖啦，我唔知咩佢。咁就係講呢，即係佢就用一件事例呢，就係話俾即係一個 flow 啊。那個 flow 咧，即係你究竟辦一件事嚇、需要蓋幾多個章？咁咧就即係引證咗，即係去引證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即係中國嗰個官僚嘅程序太過繁複啊，係啦，太過複雜啊咁樣咯。咁呢個就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嘅。咁所以咧就李克強今次個兩會啦，咁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要簡政放權啦，但係。即係我就要提大家兩樣嘢囉，就係、是、其實呢即係點解你即係呢個要講返，就係點解大陸係咁多證嘅，其實點解做一件即係做一件事你要申請好多證嘅呢， 唔相信囉、 啊、 唔信人囉， 唔信人，你覺得 你其實 OK、你辦證嘅原因係 recognize 嗰個人 係 咪真係嗰個人嘛，第一 係 第二嘅係你 OK 無論你去邊笪地方，就係、是可能散與散啦 ，whatever 啦，成啦。咁你係要確定佢去邊一度嘛？即係 OK， 就係 identity 個人同埋件事嘅目的。咁你點解要做咁多嘢嘅原因，咪就係因為唔相信咯。 OK， 嗱，你係覺得就係唔相信啦。咁其實有幾個層面嘅，嗱，唔相信就都係嘅。嗱，呢個亦都即係呢個就你從你嗰個觀點，其實就呢、這個可以翻嚟講嘅，就係話即係民主嘅可貴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有得揀嘅時候，嗰、那個政府亦都係代表我哋嘅。OK， 佢起碼就係因為即係從公理嘅角度、就是，就係佢會為咗佢可以繼續執政。OK， 咁佢好多嘢嘅思維就會喺翻個人民嘅角度去諗啦，或者一啲所謂叫利民嘅政策啦。咁呢個咧點解中國有咁多唔利民嘅政策咧？首先第一樣就係大家唔信任咧，即係好簡單，就係、是、喺個從個執政嗰個權力嘅角度去睇咧，根本佢下邊管治緊嘅 嗰啲咧唔係佢嘅客仔嚟噶嘛，係、其實係奴隸嚟噶嘛，某程度上，咁佢成日會覺得喂奴隸會叛變噶嘛，咁所以就係一個唔相信嘅角度啦。咁呢、這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其實有好多個原因嘅，仲有原因就係 cap 税啊，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點解整咁多證出嚟咧？呢、這個就係長年累積，你要我做清官啊嘛。咁我譬如話喂，我又未必去到貪官個 level。咁貪官嘅 level 同清官中間梗係有啲緩衝嘅地帶啦，咁我都要揾食㗎大佬，我份人工真係好低好低微㗎喎，即係你又見到我好似好多權，咁但係我日一個月得幾千蚊嘅啫，咁如果我有咁多權力喺手，我唔攞嚟用係咪好笨柒啦？所謂叫做喺內地就叫權力尋租啦呢樣嘢，即係話我喂大佬，我要善用我啲權力㗎嘛，咁我辦我整個 create 好多證出嚟，其實係好合邏輯㗎喎，大佬 新計咯， 或者係咯，或者開拓呢個財源咯。 唔係，我覺得咁樣講，即係你話從辦證去 cap 税咧，我真係分唔清佢係貪與唔貪依用呢個字嚟講， 係 因為可能係地方嘅一啲 rules 即係規矩嚟㗎嘛， 冇錯。 咁你地方嘅規矩，最後嗰嚿錢 係幫到個地方嗰個財政㗎嘛，係啦，冇錯啦， 唔可以話去貪。係 啦，係啦，冇錯，即係開呢個係個地方政府開源嘅一個方法嚟㗎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簡政放權咧，李克強呢個簡政放權其實唔係咁簡單嘅 ，OK？ 即係又係隨時又係一件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事，因為喂大佬，即係我係地方嗰啲官，我又問翻你啦，總理，你叫我唔好辦咁多證，你又唔俾我貪污，咁究竟喂我都要食飯㗎，好現實啦，你估共產黨員唔使食飯咩？係咪先？讲共产主义讲理想都要食饭㗎，咁你究竟点样帮我食到饭先？咁唯一我諗如果我係李克强调返咗，咪俾多几隻股票你炒下囉。即係唯一我而家得嘅就係可以能力上做到，咪就係俾多几隻股你炒囉。咁所以即係所以呢个 OK 型㗎。OK。第三个原因我会觉得嘅就係、是、其实呢、這个就係、是、呢、這个返返去中国嗰个文化。即係呢个呢就係、是、你要生活过喺嗰度，你就知道点解要整咁多证呢。其實另外一個目的咧，就係、是、要嚟好方便去拒絕人哋嘅嘢嚟噶嘛。嗱、呢、這個其實唔係去到政府嘅、就算咧，就算你喺中國啲公司啊，譬如我做工廠啦、做工廠譬如請人都係噶、譬如我中意請，哇！嗰條一嚟到嗰條女，哇！范冰冰咁嘅，唔使證我都請佢啦，係咪先？喂，但係唔係喎，一嚟到。盧蜜雪咁嘅妹嘅，OK， 喂，咁我就，哇，誒、有冇出生證啊？唔該，嚇先，係啦，户籍，係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哦，你老豆老母填埋佢，跟住咧，誒唔得，爭啲嘢喎。你喂，咁你点？喂，我点知你个呢、這个老豆系呢个系真系你个老豆啊？系咪先？咁唔该，你又翻去乡下攞一个即系证亲生老豆嘅证明嚟先。OK 吓，咁啊，因为即系亲生老母，你又要攞个啦。OK， 仲有良民证啦，你又要攞个良民证嚟啦。点证明？喂，你攞到出嚟啊？咁啊要喂你个良民证边度嚟噶？你又唔该，翻去。批呢個良民證嗰度嗰個人咧，叫佢寫封證明，係證明佢真係 發 咗個良民證俾你，即係證明良民證的良的證件。OK， 咁啊有啊咁啊，其實呢種係一種好好嘅刁難嘅方法嚟噶嘛。佢話嗱，我嗱唔好話我歧視你啊，盧蜜雪啊，不過你攞唔齊啲證件嚟，咁我就唔請你啦，係咪？咁我咪有機會。就可以洗開佢，咁我咪可以請下范冰冰咯，係咪先？嗱咁呢個即係有好多種呢啲係即係國內嘅文化嚟嘅。咁、即係我啊覺得我啊覺得唔係新聞嚟嘅。咁但係今個禮拜就即係阿總理講完，咁大家又攞翻出嚟又炒作一下啦，就即係覺得連媽輸連媽咁都幾過癮㗎。呢個其實喺國內好多微博啊，好多人都討論。即係討論呢件事，咁但係咁講埋，即係其實到最後咧就呢單炒作咧，到最後咧，李克強講嗰個故仔咧，係佢冇講到個結局嘅喎， 嗱，我头先记唔记得我哋讲，佢个古仔就 系 有个人去旅行，佢去到呢个旅游局嗰度咧，就填紧急联系人，跟住然之后填咗佢阿妈，咁然之后咧嗰个官员咧就要求佢证明佢阿妈系佢阿妈啊嘛。OK， 咁点知最后其实系点样解决咧？ 唔知 有结局噶，其实李克强冇讲到，就系呢个要去旅行嘅呢个人咧。佢就擺低咗60蚊人民幣搞掂咗，就係咁樣簡單啫嘛。其實，即係你唔好你又唔好以為咧，即係中國老百姓會覺得呢啲嚇呢啲嘢會難得到佢哋，因為呢啲嘢喂講真，已經幾代人嘅經驗累積嘅經驗嚟噶嘛。啊、即係由呢個解放之後就已經係咁樣㗎啦，譬如戶籍嘅問題啊呢啲啊，或者即係譬如話戶籍嘅流動啊咁其實好多嘅幾代嘅即係幾代嘅中國人呢已經有曬呢啲經驗㗎啦，咁佢最後咪就係、是、喂拉埋你一邊，係你講啦，你開個價嚟啦、啊、我俾得起咪搞掂佢囉，好多呢啲㗎其實即係我以前試過有一次都話好多年前我試過都話喺羅湖過關咋嘛，我真係唔記得咗個回鄉證係過期嘅，咁跟住佢提返我，喂你唔過得喎、啊、我唔係喎，喂大佬我有急事，我今日真係一定要過去喎、啊、有啲嘢要辦㗎嘛，100蚊囉、啊。哎、你出声啦，我话100蚊即刻俾你啦，咁咪100蚊咪俾佢，咁咪过去咯。系啊，大家当冇事发生过啫嘛。啊，咁中国就系咁噶啦，呢、這个 系嘅， 系 咪等于咩啫嘛？你就算内地人落嚟香港嗰下，即系你去到口岸黄岗啊、罗湖，你永远都唔知道个实价噶。你会发觉有啲人想讲两嚿水。8500， 你讲架车啊？ 唔系，人过嚟香港啊！ 哦 ，OK， 佢嗰张嘢，佢要搞张方。 哦，你讲啊，内地而家自由行嗰啲啊嘛， 落嚟香港 啊，系噶，冇乜定价噶， 永远都唔知， 即系喺士多嗰度办嗰张啊，系啊，系啊，嗰张系有时82，有时80， 有60， 而家有60又有，系啦，即系嗰张办嗰张团证啊，团体嗰张啊嘛， 系， 因为你好多落嚟嘅系团体证嚟噶嘛，系啊，系啊，黐下线嘅，咁啊黐下线嘅。好多嘅，咁啊，仲有就今个礼拜有几个人过身啦，咁啊、一个就系寻日嘅，我哋做紧节目就10号，咁啊9号咧就啊，我哋嘅前嘅党友啦，阿卢永乐啦，我哋叫卢乐嘅，咁啊卢乐就走咗啦。咁啊呢个譬如等埋刁文流啦，刁文流同佢就。应该好多嘢讲嘅，咁可以我哋话喺下一集啊，即系少少啦，怀念一下卢乐啦 ，OK， 咁啊都系前社民联嘅，我哋即系社民联，我谂啊啱创党嘅时候嘅其中一份子啦，吓、啊，譬如仲有佢啊，有啊土啊，有啊毛啊，郁敏啊，麦国锋啊，等等啦、啊，仲有我哋呢啲。流羅啊咁樣啦，嚇咁啊大集咁啊一段都好短暫幾開心快樂嘅時光嚟嘅，嚇咁啊大家都有共同嘅理念啊等等，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上一個禮拜日㗎啦，嚇上一個禮拜日就過身啦，呢位就係魯平啦，咁啊如果你從呢兩個人嘅即係呢個禮拜呢兩位頭先我哋提過嘅過身嘅人去睇咧，就人生咧其實就咁樣啦。即係如果單淨係從呢兩個人去睇，就做人咧就應該做多啲壞事，做多啲壞事咧命就長啲嘅嚇。咁啊，盧樂60歲嘅啫，啊魯平咧就93歲嘅，係咪93？九啊几系嘛？ 唔系 80几，88系咪？好似88。 系咯，系咯，我睇到就 接近90啦，接近90歲啦。咁都算系长命啦啩？你同我都未啊？你可能有啦，我就真系冇乜信心有80几岁命啊，大佬啊！咁啊有都赚咗啦。咁啊，所以你发觉咧，就啲应该死嘅人咧，就永远都喺你面前都唔死嘅吓。即系你要数真系好多啦。 佢嗰年、 啊、即係好容易數到啊！ 佢嗰年代好多個啦，魯平叫做去咗啦，周南未去， 周南未啊， 陳佐伊啦， 陳佐伊好年青嘅啫，大佬陳佐伊算係少壯派㗎啦，喺國務喺呢個港澳辦、啊、，OK， 咁你仲咁你嘅話唔喂？ 应该死唔死嘅人真係多不得了啦，懵八八呢係咪先，而家个礼拜就要出嚟讲嘢，喂几多，仲有啲你睇啲头发白撚晒嗰啲白发魔女啦，仲、有个嘴好撚大大个卢觅雪嘅谭慧珠啦，係咪先，喂呢啲人咪好应该死先， 係、 如果你有开个民意调查，你又喂我一定赢啦，唔好话我缺德係咪，咁啊即係我都係講出香港人嘅心聲啫，咁更最想佢死緊係689㗎，係咪先？嗱咁佢又唔死啦，係咪先？呢啲喂啲人真係唔死，咁你咁喺佢心目係咩？喺佢身上你學到啲咩啊？做多啲壞事咯，係咪先？有咁久做到咁久咯。如果你驚死啊，你想長命百歲啊，你咪咁樣做咯。咁、所以我唔覺得我有八十幾歲命。如果我有八十幾歲命嘅時候咧、我應承大家，我88歲生日嗰日咧。我嚟翻呢度做节目，系咪先？重新解读过呢个应该死唔死嘅道理，OK 嘅问题，OK。嗱，我啊觉得我冇乜机会噶啦。 老实讲，你问我由呢一刻计开始有咁长命嘅话，系一个折堕嚟嘅。 系， 即系你睇到香港嘅新闻又好，睇到大陆嘅新闻又好，就算睇到老平嘅死都好，OK。即系你梁爱诗讲嘅嘢。香港欠老平很多， 系 我屌你老母啦！ 即系好多人讲好多嘢嘅， 黐嘅呢班人 系啦。嗱，我哋可以逐个睇下。嗱，其实嗱，即系点都要讲下老平噶啦。虽然我喺第二个台都讲咁，但系都要讲下。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好记得就喺佢过身之后第二日，香港报纸报道啦。咁香港咁你而家网络噶嘛，系咪先？咁就我就好留意喺 Facebook 嘅人咧，点样去 评价， 即系评唔系去评呢一段新闻啦。咁你嗱喺法国嗱，我先问你一样嘢啦，就系、通常你嘅 Facebook 你都成日上 Facebook 噶啦。日日有人死㗎啦，有或者隔一陣有個名人會死㗎，咁啲人名人一死咗，啲人一貼上去，咁啲人回應多數點樣回應 㗎 ？RIP 係啦，三個英文字，但係你喺魯平嘅嗰個回應到度咧，係揾我係揾唔到 RIP 嘅。嗱，我揾到個最精彩，我到今日都仲記得嘅咧，就係咩啊？就係呢條友肯定係呢一段時間晚晚喺度追大時代嘅 ，OK？ 咁佢就佢講佢留幾隻字好正嘅。啊咁啊，攞兩隻字嘅啫，就係、是、一隻。嗱、如果你睇睇《大時代》，真係好正嘅，就係、是、方展博最後咧，咪喺個商業大廈度噶，就對就望住個窗口，咁然之後就望住丁蟹四個仔咧，就逐個跳落嚟嘅。咁每一個跳落嚟，佢就一隻、兩隻、三隻，係啦，佢就留咗隻字一隻嘅。呢個係我覺得最正嘅即係留言啦。咁同埋咧，就係、是、你見唔到 RIP 嘅，見得最多，你知唔知係乜嘢 啊？早去早著， 唔係，見到最多係小鳳姐嘅。 哦， 點解會係徐小鳳？有啲人就話：，唉、哎，小鳳姐又辛苦你啦。咁啊，因為全部咧鋪曬啲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嗰啲出嚟咯。咁你話啦，係咪先？喂，即係作為一位好有理想嘅共產主義者，OK， 睇到一個自己嘅先輩離世，跟住然之後，人民對佢嘅嗰個反應係咁樣，你會點咧？即係如果我真正相信共產主義嚇、譬如話今個啦，呢個懵八八最近都出嚟講過啦，反共就唔可以出閘噶嘛，喺呢個特首選舉裏邊嚇。咁、究竟反共係反共產黨又反共產主義咧，係有分別噶嘛，大佬？咁、即係你明唔明啊？我成日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成日又話俾我聽共產黨有幾好啊，中國一定唔可以冇咗共產黨，一定要喺共產黨領導之下先強大等等。但點解即係一個咁嘅人瓜咗 ？OK， 某一個地區嗰啲嗰個範圍入邊嗰啲人對佢會有個咁嘅反應咁你就算有中國，喂中國玩咩冇人悼念魯平嘅喎？喂魯平想係咩啫？芝麻綠豆官。喂，如果冇香港回歸。就唔會有港，唔係又未，唔係啊咁啊唔咁講，都有港澳辦，但係個港澳辦就係一個芝麻綠豆咁細嘅衙門仔嚟嘅啫嘛。 應該咁樣講。 咁如果你係啦， 冇香港回歸，就唔會有中英談判，就唔會有呢條呢班撚。 係啦，即係基彭飛啊、魯平啊、陳佐伊啊呢啲，喂呢全部係 nothing 嚟噶嘛，所以你見到魯平瓜咗，其實。喺中國基本上冇人悼念佢嘅，佢又唔係國家領導人級啦，佢又唔係打 過啲咩井岡山嘅，佢又唔喺井岡山住過，首先係咪先冇嗱冇話過佢喺井岡山住過啊？佢自己話佢係喺喂，佢係新佢係成長於租界噶，上海租界噶，喂。读圣保罗大呢、这个圣保罗中学嘅 ，OK， 跟住然之后啊，满口英文嘅，喂，佢之扎起咧，就因为喺佢嗰代人里边， 识英文， 佢冇乜人识英文咁解，其实佢乜都唔识噶，但系佢识英文就恶晒噶啦，喺佢嗰个年代，咁佢就一个咁嘅共产党人嚟啫嘛，咁所以你话，喂，咁即系翻去讲嘅就系佢，喂，即系。作为一位共即系为共产主义啊奋斗咗一身嘅人嘅到头嚟，其实换嚟嘅系乜嘢咧？系咪先？即系我都话啦，上个礼拜见到嗱，即系譬如而家开始每个礼拜大家要适应一下啦。即系一到礼拜六、礼拜日咧，成街都系袋住袋唔袋住袋住先唔袋住先袋住先唔袋住先噶啦。今个系啦，譬如今个礼拜我哋而家做紧节目啊，已经又开始咗啦。呢、这个咩啊？周融嗰个咩保就业反智力大联盟又嚟啦啊！咁啊，开心嘅其实，因为真系保到就业噶嘛，好多人可以开工啦。你见到？你見到好多公公婆婆啊， 暑期工嗰 啲，係啊，仲有好多細路仔噶，派傳單好多唔夠稱嘅細路仔，咁起碼有份工，或者個人工係高過麥當勞少少，咁你開心嘅 ，OK， 咁保就業啦，咁但係就要反智力噶嘛，係咪先？即係呢個淨冇智慧嘅，咁你見到嗱兩邊嘅人就喺度，即係每個禮拜就落街啦，咁你啱嘅，心间落区，心间咁啊宣扬佢自己相信嘅嘢。咁但我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就睇到吓， 宣扬佢哋自己。 咁啊呢个问佢哋自己啦 ，OK。咁 周融应该相信啲咩咧？ 钱咯， 咪咯， 系咯，系啊。咁就又发达噶呢铺嘢，又一大橛维稳费。咁但系你见到两边，即系我上个礼拜我睇到一个 scenario 咧，我又觉得好正嘅，即係同阿老平呢個身份又好切合嘅，就係咩？我就見到咧就即係泛民嗰邊又有人落區啦。咁其中一個就係留守雨傘嘅阿傑哥啦。 哦，咁啊，仲有一紮嘅 嚇。喂，其中即係發生喺嗰個 scenario 嘅主角咧，就係傑哥嚟嘅。咁咧，首先就係嗱，咁佢哋一排泛民嘅人落去啦，派下傳單啊，揾人簽下名啊，咁樣呢啲又係指定動作。咁、然之後咧，咁梗係有人讚你，有人撐你，就有人屌你噶啦。咁其中有一個香港嘅女人，一個師奶嚟嘅， 師奶嚟嘅， 師煙咁嘅年紀啦，可能大過師煙少少啦。咁、然之後咧，佢就埋去就指撚住阿傑哥嚟屌嘅，即係譬如話佢冇人以為你哋好撚受歡迎啊！阻撚住條街，行開啦！啊呢樣嗰樣，欺世盜名揾笨柒，咁就係呢我作㗎啦。之後喺度屌好撚犀利，咁其他嘅泛民嘅人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有所準備，就唔理佢嘅。用一個微笑用一個寬容啊，微笑嘅笑容啊，咁招呼下佢啦。咁傑哥忍唔住嘅，傑哥講一句説話，行開啦，睇你。我都知你係民建聯㗎啦，咁樣就係咁講咗一句啊！哇，點解個女人嘅回應咧，那個反應就大到你講乜嘢啊？好似阿蕭山 咁 啊！你講乜嘢啊？ 唔係佢話咩講嘅？你老公係民建聯 係咩？你有睇嗰段新聞啦？原來 OK 啊 ，OK 老公係民建聯。 咁啊，我嗰個師奶就你講咩 嘢啊？ 係啊， 我同我老公冇關係啊！ 系啊， 第一个系我同我老公冇 关系， 第二 个就系、是、我告你诽谤，系啦、啊，嗱、呢个我就觉得好正啦，即系我最印象深刻就系呢一句咯，系啦、啊，咁、啊、我其实嗱、即系呢位师奶，如果你冇钱请律师嘅话咧、你联络一下我。我絕對支持你咧告阿傑哥誹謗嘅 ，OK 嚇、啊？誹謗你乜嘢咧？誹謗你，因為佢話你係民建聯啊嘛 ，OK 嗱、啊、呢個就有趣啦。 呢件事有兩個 point 嘅， 有咩兩個咩 point 先？ 第一樣嘢係當阿傑哥話佢老公係民建聯嘅時候，佢第一刻澄清佢同老公係冇任何關係， 先割席。嗱呢個係啊，好有係啊，好有中國特色嘅思維嚟嘅，先割席，劃清界線。 第二， 呢個師奶，我話可能呢個師奶大過師煙㗎，係 啦， 因為佢應該係經歷過文革㗎，可能，然之後再移民落嚟香港嘅， 之後先再講，我告你誹謗。 係啦，冇錯， 系啦啊！唔好笠我，唔好扣我帽子。 点解民建联要同老公嗰只再告人诽谤咧？ 同埋点解你觉得人哋话你系民建联，即系你就会你就会上头，跟住话人哋诽谤你啦？呢个系好值得深究噶、哦。呢位师奶，我哋断估佢平时应该受唔少民建联嘅恩惠噶，蛇斋饼种免费剪头发、免费影呢个学生相嗰啲，应该佢有享受过呢啲嘢噶。但点解？喂，你有冇啲喂大佬？你讲完呢句翻去，你有冇忏悔噶？系咪先？即系譬如，如果我，如果我哋啊，调翻转，系咪先？我哋落街边啊，行得开啦，睇你都系泛民噶啦。咁喂，你会唔会好似个师奶咁大反应咧？系咪先？系啊，系啊，你唔会噶嘛，大佬，系咪先？ 会大大声声 条。 系啊，我落个雨伞。 唔系你最多你就喂，我唔系泛民噶。我是熱狗嚟噶，咁樣你最多係咁嘅啫。但係你唔即係，就算你我真係相信，就算係一隻熱狗啊，佢都唔會大反應到話，喂你話我係泛民，我告你誹謗啊！我真係唔覺得會係咁咯。但係呢個情況就發生喺呢個師奶身上，呢、這個係等於喂呢、這個係等同啊！喺呢十幾年回歸裏面，喂我哋嗰啲應該死嘅人個個都係咁嘅喎。你記得發生過噶，係咪先？記唔記得？有人问曾玉成你系咪共产党啊？系咪先？嗱，佢冇劫，佢又冇话人诽谤佢，佢老閪都唔认噶喎，系咪先？点解会咁咧？佢一方即系你明明呢喂呢班人系精神分裂噶嘛？佢一方面又话俾你听共产党有几伟大，但系佢一方面又唔敢话俾人哋听佢系共产党人。系啦，689又试过噶喎，系啊。咁所以喂，你有冇嗱？呢、這个系冇呢、這个就系冇呢个就系冇说服力啊嘛。呢、這个就系点解喂？点解我哋唔信你待住先啫？因为你根本长时间都系冇公信力嘅。你讲嘅嘢完全冇说服力噶，系咪先？啊，即系好多再唉，好一讲呢啲有多牢骚，即系啊。最近又睇到懵伯伯嗰几次咁嘅啊出嚟嗰啲 speech，、我其中佢又老生常谈。你知佢懵㗎嘛 ,ok? 咁佢懵所以有啲问题佢问完又问啦。咁又问香港人啦。佢话点解以前回归嘅时候嗰、那个港督咁唔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啦，你哋又食。佢、啊、真係问佢又问过。咁点解今时今日你哋又要抽证呢个待住先呢啊但点解唔俾个待住先去过呢喂，呢、這个咪好捻简单，懵伯伯答捻咗你好捻多字啦。喂， 咪因为我哋关系咯，好简单。 系你又有关系啦， 因为你嘅 关系啱啊，佢又有关系噶嘛。唔系，但系我哋嗱，咁我做节目，我哋唔可以咁肤浅嘅。即系嗱，我哋又要嘥少少，就重新再讲过啦。第一，因为个老细系唔同咗啊嘛。咁我哋對當年嗰個老細，我哋真係信任啲。我哋對當年嘅老細好簡單嘅啫，盡量簡化去講。我哋對當年嘅老細係，我哋嗰代人係信咩？就係話，我知你唔會俾民主我，但係你會俾自由我啊嘛。咁香港，我係咪抵撚死嗰代香港人？係，我係抵撚死嗰代香港人。但我覺得，喂，我有自由得啦。啊咁然之后我就去慢慢去建立我嘅事业啊我自己为我自己嘅嘢打算啦。 呢个系杰斯嘅通。 啊呢、这个系杰斯嘅通。喂都可以我諗都代表到某一大部分当即系嗰个代嘅香港人嘅嗰个理念。咁我觉得我信得过你。嗯、OK， 你捻住我嘅民主呢你唔会害死我嘅。啊咁然之后就算啦。或者就系我当年我细个十零廿岁我都知道咩叫利益倾斜。嗯我都知道嗰啲太古啊、渣癫啊嗰啲系坚嘢嚟嘅，吓有人照佢嘅。喂，但系都系咁讲咯。当年嗰个老细就知道一样嘢，就知道咩叫平衡噶嘛。OK， 吓、啊、即系其实力入力，我好记得彭定康以前都讲过噶。佢话喂，民主系乜嘢啫？民主佢知道民主系乜嘢？民主系讲紧即系。人嘅公義啦，同埋人嘅基本權利啦，可以透過民主嘅程序得到一啲保障啦。但係佢亦都同時講，喂，你嗰啲爭取民主或者相信民主嘅人，亦都要明白呢、這個世界唔係真係 冇代表㗎，唔係無政府㗎。個政府係一種威權，但係嗰個威權佢唔好以為一定係同你相信民主兩樣嘢係對著幹嘅。咁佢話我作為一位英國派嚟嘅總督，我唔係嚟呢度俾民主嚟嘅。我係嚟到呢度呢平衡呢兩個勢力嘅啫、令到大家咪覺得舒服啲囉。好啦，返返嚟今回歸之後啦，懵伯伯。喂，我哋就係知道你又唔會俾民主俾我啦。你連自由都剝削埋我喎、喺我哋呢十幾二十年嘅走過嚟嘅回歸嘅歲月裏面，我哋嘅自由係大部分一路有乜慢慢數幾多嘢係被剝削掉呢？嗱，首先我淨係知道你成日喺度呃鳩我，其實你係受保障嘅嗰群利益嚟㗎嘛。個利益傾斜啦，傾斜咗去一班冇品冇德嘅人啦。呢班人唔會好似頭先彭定康講嗰隻會照顧啊社會上嘅另外得唔到惡勢力保障嘅嗰班人啦，或者弱勢社群啦，喂，即係個社會得唔到平衡啦 ，OK？ 嚇、咁呢個第一樣咯。第二樣嘅就係、是，喂，喺你哋治下嗰個政府，你剝削喺呢十幾年廿年剝削咗我幾多嘅自由啊，大佬、新聞言論嘅自由啦，你睇到今時今日嘅電視。慢慢開，喂，一路一步一步扭曲到依家今時今日睇唔到啦。仲有啲乜嘢啊？仲有 未來啦， 香港嘅未來啦， 香港本身嘅自主權啦， 香港嘅自主權，香港嘅教育啦，你點樣喂我有仔女，你點樣洗我嘅腦啦，洗我啲仔女嘅腦啦 ？OK， 仲有就係、是、個社會開始越喺呢十幾二十年裏面喂不斷咁樣大陸化啦。你唔係有我再簡單講嘅就係、是，喂，你喺度幾任嘅特首係咪真係香港人嘅特首呢？去到六八九已經好肯定話俾你睇，唔係啦，佢係一個代表北京嘅喺香港執行嘅一個代辦啊，地方長官，佢係一個買辦嚟噶嘛，佢係一個。佢所有嘢都係向住北京嘅利益，唔係香港人嘅利益㗎嘛。喂，我哋而家唔係出嚟慢反你㗎，我哋係真係擔心如果個代住先，即係一代忍咗，喂，你哋呢班人一過海嘅神仙，你冇一次係會喺我哋嘅角度去諗嘢，好簡單㗎咋。今個禮拜如果大家有睇呢個英國嘅選舉，嗱，即係呢個喂大佬全呢，我嚟緊呢一兩年其實嗱，首先我哋今個禮拜睇過英國嘅選舉啦，嚟緊又台灣又嚟啦，係咪先？台灣嘅總統下年又嚟啦，美國嘅總統又開始選啦，香港啊今年又區議會，下年又立法會啦，喂，全部呢一兩年都係選舉年嚟㗎。大家要問自己一句，究竟喂搞咁多嘢為乜嘢先？講嚟講其實好簡單嘅啫，講嚟講去咪就係資源分配咯，就係、是、資源係 limited 噶嘛，係有限噶嘛。而家講緊嘅係大家分裝唔穩啊嘛。 但係你 我信咗邊套，我信唔同嘅一套，嗰、個分法。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噶嘛？ 但我想講，你所講嘅資源分配 係 同喺我哋香港嘅資源分配係唔同噶嘛？ 有啲咩唔同咧？ 我哋香港嘅資源分配係你大部分人係唔會可以講到資源分配呢樣嘢噶嘛、你只有背後嘅人先去講資源分配啫嘛。例如現時個制度之下，嗰1200個選委啦， 係咯， 佢哋嗰1200個選委，佢哋先有資格講去資源分配啫嘛， 係咯， 其他人冇得講噶嘛。 係啊，係啊，咁所以咪就係話，所以。我哋咪就係話點？我哋要諗翻清楚，即係好多事咧，其實一件事扣一件事嘅嚇。休息一陣先啦，不如休息一陣，我哋唞下氣，我哋聽下歌，跟然之後翻嚟，我哋可以繼續講多少少老評啦。 講多面，你講咗底嘅就要講埋面嗰 陣。係一講呢啲就好多嘢講噶啦。咁啊，聽下歌先啦。今日禮拜咧都揀嚟翻一啲一啲英國嘅我嘅年代嘅歌曲啦，咁又都有啲寓意嘅。第一其實咧，即係冇乜時間講啦。咁今個禮拜其實喺香港又有個活動咧，雖然我冇參加到，咁但係我覺得幾錯失嘅。講幾句就係、是、幾。 呢個 Canton 嘅 disco 啊 ，OK， 咁咧就尋晚咧就有個即係 reunion， 咁啊都成三十年啦。咁我諗你，譬如你阿的呢一代都唔知咩叫 Canton 嘅 disco 啦。咁呢個就我哋的士高年代，即係香港一個好燦爛嘅年代啦。咁就尋晚翻嚟好多 DJ 嘅，咁啊包括譬如話，如果大家都係我年代，應該有蒲開蘭桂坊嘅都會知道，譬如 Andrew Boo 翻咗嚟啦，喺美國，咁就特登都係為咗呢個活動啦。咁就當年有好多好出名嘅 disco 啦，咁 Canton 係其中一間就喺尖沙咀嘅，就唔喺蘭桂坊。咁然後仲有譬如話喺呢個蘭桂坊嗰邊，譬如有 DD 啊。跟住仲有尖沙咀有河東啊，就係、是、嗰個年代啦，俾陳百強嘅年代啦，陳百強晚晚都係蒲呢啲 disco。咁尋晚佢哋一個 reunion 嘅，就喺中環有笪地方咁啊。其實嗰個活動係好即因為我都冇時間嘅，好想去啊。咁啊，亦都我有啲朋友都嗌我去，咁啊後屘都係冇去到。咁啊，所以因為咁，我哋又諗翻起好多啊，即係八十年代嘅英國嘅音樂啦。咁仲有嘅就係、是、今個禮拜頭先都講過啦，有英國嘅大選啦。咁大選裏面咧，其中一個最大嘅失敗者咧，就係、是、工黨啦。咁工黨咧就代表住呢個英國嘅工人階級。咁啊，今次嘅落敗咧，就佢哋而家事後都即係都承認啊，呢一個一個好大嘅挫敗，因為差唔多唔見咗喺英國嘅下議院係差唔多唔見咗18個席位，咁然之後就即係啲工黨嘅老屎忽就一個個出嚟講嘢啦，咁就話起碼呢一劑嘅落敗咧，就起碼都要差唔多要至少要10年啊，先可以。即係可以翻到身啊！咁啊，咁同埋就即係睇咗好多嘅呢個禮拜，其實睇咗好多工黨嘅人寫翻咁，即係寫好多文章出嚟啊，包括啊貝利亞啊呢啲老屎忽啊 ，Gordon Brown 啊，白高敦啊等等啊，咁同埋譬如話今次辭職嘅黨魁文立斌嘅大佬啊文禮斌啦、啊，咁啊亦都佢呢啲都係老屎忽嚟噶，咁當年即係。喺貝利亞嘅領導之下啊，叫做起碼都有成10幾年嘅執政，跟住然之後到而家嘅慘敗，咁佢哋其實民主可以令到大家學好多嘢，咁啊喺英國即係喺工黨，我好正，好有水平啊！即係佢哋開始要重新要反思啦，究竟就係、是、譬如話有啲低能啲嘅嘢咧，就係、是、會即係都會諗下，就係話工黨首先就係呢個笑話嚟嘅，就是、工黨使唔使改名啦？嚇、即係究竟工黨個名 Labour Party， 即係佢哋仲第一就係佢哋要反思下，究竟今時今日佢代唔代表到英國嘅工人啦，仲有就係根本英國喺 labour 呢個字喺21世紀究竟嗰個定義係咪又有轉變到咧？譬如話，喂，當年如果我哋一提工黨嘅，我哋一定會諗起英國嘅工黨嘅就會代表住好多英國嘅，譬如煤礦嘅工人啊。或者譬如搞好多工會啊、鐵路啊等等，但今時今日究竟英國嘅工人又係咪淨係得鐵路工人同埋煤礦工人呢啲咁嘅工種咧？等等咧，咁啊仲有嘅就係、是、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呢、這個其實今次工黨個落敗啦，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哋呢10年8年啦行出嚟嗰個寫人款啊，佢哋究竟係唔係真係俾工人覺得佢哋可以代表到佢哋咧？嗱、這個呢個咧其實咧翻嚟香港有呢個情況噶、不過香港人嘅文字未開，漁民太多咁解嘅咋。譬如你睇每一個禮拜，你睇代表工人喺香港代表工人嘅有邊啲人咧？你數下。 工聯會 人啊，我講、 王國興， 就咧 李卓仁， 李卓仁， 跟住 閒姐、 啊， 鄭耀堂， 係啦， 行政局會最尊貴嗰、那個係咪？ 係 咁、你又覺得呢啲人啊？多有幾多係真係代表到你咧、又或者你問下嗱，你下次如果你喺街度問見撞到閒姐或者王國興，嗱我教你問下佢一樣嘢啫。喂，王國興，可唔可以帶我去你屋企睇下？嗱，如果佢敢帶你去佢屋企睇下咧 ，OK， 咁你俾張選票佢啦。 明， 你唔如果你 明 唔明啊？ 明，呢、okay? 個明 因為嗱，簡單講，如果佢真係肯帶你上去屋企，佢屋企好遠下㗎。 OK， 車未必到㗎。係 啦。 OK， 係啊，仲有呢就佢都幾驚會俾嗰啲內地嚟嘅綁匪會綁佢啊。OK， 因為佢嘅屋都幾僻靜㗎。OK， 佢就 大約住喺九套山嗰啲咁樣啦。兩OK 啊，咁所以呢即係呢個問題啊。你想讲咩先？ 佢唔值，佢唔止二千八嘅， 四千啦。呢个唔使讲价噶啦。OK， 咁、啊、所以啊，即系咧啊，工党今次喺英国嘅大败咧，其实都令到佢有好多反思啦，或者就咪 direction 错咗啦，点、样定义 labour 呢个字啦，又或者就系、是、即系未来嗰个走向系点样啦？咁佢哋好清楚嘅就话系。今時今日呢、這個今次出嚟選呢個文禮賓係真係白痴兼老土，形象又差，誒乜乜但係佢哋好明白一樣嘢，個黨唔係就咁換個黨魁就可以解決到呢件事，係真係要成個嗰個方向係點樣啦、等等好多啲嘢。咁啊，一陣可以再講，一陣就係講開又可以再講嘅，係好多可以嘢可以講嘅。咁啊，所以點解講咁多就係點解今日會揀一啲英國嘅音樂啦，八十年代，因為喺英國嘅八十年代嘅 New Wave 咧，其實咧有一種有一種好重要嘅元素嘅，就係話咧，就係、每一隊嘅樂隊啊，即係當年八九十年代，譬如話啲 Culture Club 啊、Spandau Ballet 啊、Wham 啊、Duran Duran 啊，好多好多林林種種啦嚇，好多或者啲獨立嘅歌手啊咁嘅，佢哋出嚟咧，其實咧都係話俾你聽一樣嘢。差唔多全部都系共通嘅，我系工人阶级，我系工人家庭长大嘅，我哋好代表工人嘅声音。咁所以点解啲音乐咁受欢迎呢？因为呢其实同足球一样，系英格兰嘅即系音乐同埋足球，其实都系一啲低下阶层嘅人嘅精神食粮嚟嘅。你唔开心嘅时候睇场波，唔开心嘅时候听只歌，咁所以呢就呢、這個即係八九十年代 New Wave 咧，係有一種咁嘅元素啦。咁我哋就首先播下呢隊樂隊啦，都係嚟自工人階級嘅。咁啊一隊電子嘅組合啦 ，Depeche Mode。咁啊，今日揀嚟咧歌名亦都好有意思嘅 ，Master and Servant。咁我哋聽完之後咧，第二節翻嚟再講。It's a lot. It's a lot. It's a lot. It's a lot. It's a lot. It's a lot. Like. Let's go. It's a lot. Like life. That's what I fear. Keep it silent.